一生一世只爱着我，今天与他一起是那方出错，原罪过抛弃我，交给我一首悲歌。你对我今天仿似鸡里路过，牺牲之心好又怎么好过，唯愿你认错别纵火，也许可将功抵过，可惜你一生感觉、yeah。 仿佛醉酒抛低我，独自难受。